在之前呢，每天都会想对自己说一点什么，厚厚的日记本呢就会有五六个啊。但是呢，越长大越不知道该怎么去总结了。那一天天的过，到底留下点什么好？什么是值得被我们留下的呢？你也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吗 ？OK， 这里是全中国都在聆听的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你们春辉啊。我们说呢，每天啊给自己一段冥想的时间。最近呢，如果做错了事呢，就想一想明天的我们要怎么去做啊。一直呢可以希望把所有的事情做得很漂亮，但是呢，没有一天天的历练，又怎么会有后来优秀的自己呢？那当我们发现了我们真正的有一位可以影响到我们自己的优质榜样的时候呢，我们会努力的变得更好，它会改变我们生活当中一些消极的态度。那当我们抱怨想放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我们心中的榜样所坚持着和努力着的东西。那至少我们也希望这样的精神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也会有哈，要经得住现实的考验，经得住时间的磨练啊。 操着双手别怕白日梦，需要一点点的冲动，不要再做沉默的观众，勇敢让我们互相去欣赏，每个人都应该不太一样，因为是骄傲的同类，擅长追求完美，青春尽管在每一天，不会害怕那些尖锐的笑脸，伸出你最强最美最代表的 style，我们一起宣布不可期待的全在世界、 oh, You know you are the best, you know you are the best, 本节奏一起宣布不受委屈的玩弄风来， You know you are the best, you know you are the best, 我们一起宣布不可期待的全在世界，本节奏一起宣布不受委屈的玩弄， 心跳节奏不用麦克风怒吼，和时间一起跳动，让笑声摸着欢呼声，疯狂我们共同信仰，不孤单你我共同成长，眼泪不能再被浪费、You are the best， 青春尽管在每一天，不会害怕那些轻易的侧脸，伸出你最强最美最代表的我们一起宣布不可期待的全在世界、 You know you are the best, you know you are the best, 跟节奏一起宣布不受委屈的玩弄风来， You know you are the best, you know you are the best, 让我们一起宣布不可期待的全在世界，跟节奏一起宣布不受委屈的玩弄风来，世界，跟节奏一起宣布无所畏惧的玩弄风来， You know you are the best， 让我们一起宣布不可期待的全在世界、 You know you are the best， You know you are the best， 跟节奏一起宣布无所畏惧的玩弄风来， You know you are the best， You know you are the best， 全在世界，玩弄风来， 来自欧豪的无可替代啊，没错，你一定要做到可以取代任何人，然后再考虑做到任何人都不可以取代你啊。职场竞争的真相呢，只有你拥有了别人无可替代的优势，才能够真正的在职场扎稳脚跟。那大部分的现代女性都是有工作的，无论是给别人打工还是自己创业，想要做到别人无可替代，只能付出更多的努力啊，这就是职场的生存法则了。那只有当你经历过残酷的生存竞争之后，才会用 拥有对人生婚姻更多的主动权啊，你就会发现你的世界会豁然的开朗。那一个渣男算什么呢？会有更多的优秀的男人配得上你哦。好了，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一首歌曲呢依然很好听，来自杨宗纬的《我变了我没变》。 一天宛如一年，一年宛如一天，任时光流转，我还是我，一遍用了千遍，千遍只为一遍，当回忆久远，初心实现。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地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会说渐渐的你会发现，我们需要的爱呢，不是打情骂俏的情话，也不是海誓山盟的誓言，更不是至死不渝的依赖啊。它可能少了些许的激情，但是呢，多的是一种陪伴。像狗狗依赖主人一样，依赖一个人需要的是满满的勇气，再加一些信任，能够在一个篮子里放所有的鸡蛋，这样孤注一掷是一种天真，当然了，也是一种幸福哦。 绕过街，我们的小世界，每一天都 是爱的起跑线，就是完美。这世界就只剩晴天。新天堂，在这个房间细心的照顾着生活的每个细节，你累了你慌了就来靠我的肩，要永远守护你的每一夜。就只剩晴天，我情愿用所有时间来兑现你许的心愿，不管过程有多累，爱就是我们生命的终点。 这首歌呢是来自品冠的只要有你啊。我们说每个人心里边呢都必须有一份念想，一份牵挂，才不会觉得孤单。人呢都是需要陪伴的动物，想一想呢，因为工作，因为生活，在外忙碌的一天，只要想到心中的那一份牵挂，我想呢一切的疲惫也好，或者是担心也好，都会是烟消云散。心中有一个人，有一个家的存在，因为家永远都是自己最温暖最安心的避风港，有没有呢？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也推荐给大家，来自庄心妍带过我们的今天就要回家。 家是一种牵挂，无论身在何方，海角或天涯，受伤跌倒的时候，家是勇敢的力量，仿佛耳边又响起了妈妈温柔的呼唤，爸爸轻轻的斥责，笑着叫我名字的童年玩伴，一遍遍翻着日历，默念了许久的 牵挂，无论身在何方，海角或天涯，渴望坚强的时候，家是一种信仰，仿佛耳边又听见了妈妈安慰的话语，爸爸鼓励的眼神，有一种爱是我前行的方向，在心底的最深处，那一条回家的路，家是一种牵挂，无论身在何方，海角或天涯。 我习惯了沉默，会得更冲动，就算这是错，错也只是大错过，再计较分开了脚，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解脱，你的背后我的承受，这样足够的足够，再爱过了才有

来联想桥见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今天军事动作电影《红海行动》在北京举办蛟龙出海发布会，导演林超贤携主创张译、黄景瑜等人亮相现场。《红海行动》是根据也门撤侨事件而改编，发布会现场发布了电影《蛟龙出海》版海报以及同名主题曲，宣布影片将于大年初一登陆全国500家 IMAX 影院。去年一部《摔跤吧，爸爸》让阿米尔汗在中国圈粉无数，今年一开年，观众就有机会看到另一部由他主演的电影《神秘巨星》。影片讲述了印度少女尹西亚突破歧视和阻挠，坚持音乐梦想的励志故事。电影将于1月19号上映。昨天，电影《无问西东》在清华大学举办《珍贵如你》全球首映礼，导演李芳芳携主演章子怡、黄晓明、王力宏、陈楚生等齐聚现场，与观众一齐观影。这也是电影正式上映前规模最盛大的一次观影活动。最后来关注，电影《妖猫传》正在热映中。今日，电影又曝光了一支光影特辑，摄影指导曹郁通过细腻有层次的灯光配合，不仅为电影造了一场梦中之梦，也为这一场景中的人物赋予了新的生命。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建外大街东西双向通惠河北路光辉桥到四惠桥的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小心驾驶。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夏天融化，多一漂流枕头的早上，隔什么名我也不起床，天堂一样，失眠看不到脚掌，炸鸡奶茶电脑和春光的幻想，灌溉有你在替每着装，时光流淌，明天以后会怎样，不改变就不受伤，每天说话像现实一样收敛平常，还在说什么梦想，早就在家护病房，什么叫血脉膨胀，装傻就完美无瑕，这些 只要乖乖听话，就不会中枪。 尽管胡说八道，谁会在乎事实？我喜欢电视名嘴，他们说什么都对，喜欢说人八卦，不然要说什么？要大概看远方，会让我看来有深度，喜欢了会黑我，反正我爱晒太阳，喜欢选举 OK， 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信带过我们的梦是什么啊？明天以后会怎么样？不会改变就不会受伤啊！歌曲当中是这样唱的哦。那小的时候呢，我们提到梦想呢，总是会激情澎湃，澎湃的睡不着。长大之后呢，累的时候呢，一提到梦想呢，就是好想睡一觉啊。你羡慕别人充实的生活，却总是会说这个好难呐、啊，那这个我不行啊。可是呢，你坚持过吗？那不甘心现在的生活，对未来感到迷茫，就只是你给自己的懒惰找了一个借口吧。那所以听到这儿的时候，你还愿意这样的生活下去吗？赶快行动起来吧。 OK， 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歌，全新推荐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爱情里没有施舍，更不能委曲求全，不爱了就要趁早放手，痛苦只是短暂的，拖拖拉拉总以为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不想伤害他，却不知道这才是最大的伤害。苏妙玲的新歌《施舍》唱出了爱情最后的尊严，尽管残忍却也洒脱。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春晖，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苏妙玲《施舍》。

王力宏的心跳啊，如果每一次心跳都是新的，那我们的世界呢也将随着心跳更新和改变。那所以呢，让我们用自信充满心间，面对所有的挫折与挑战吧。你就会发现，是每一次的困难在训练我们变得更加的强大。那倾听我们心脏跳跃的节奏，让我们忘记所有的不愉快。或许等到某一天，另一只手掌的温度能够让我们再次心动哦。我们也希望这一个小时带给你的是满满的音乐正能量。节目最后，春晖祝愿每个人都开心和快乐。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哦，拜拜。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才够认识，忍痛过才够坚持。